化，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夏雨婷，来自江西，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2017年上半年，我在高中和同学们一起奋战高考，下半年我在异乡与父母相隔千里，独自迷茫。少年的我对离别其实并没有多大感伤，但偶尔想起我的父母，还是想象不出他们的日常生活突然没了我的填充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人生就是看着一个人一个人的离去，自己也一次一次的离开别人。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将离开父母，但我希望我们的背影里有他们想要看到的坚定，让他们能够放心。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目送中龙应台与儿子的片段。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在。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谜案重重，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